应该是晚上九点。 手指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九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和姚老师继续结合着冬季哪四个系统的疾病在这一阶段容易呢加重，容易复发，容易发生。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我们今天接着和大家谈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对。 这 个一到这个季节以后啊，这个由于冬天嘛，有些人这个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了，怎么样，加重了吧，有的复发了吧。 是的。 是这样，有的呢甚至还威胁到生命。那这个呢我们怎么样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不仅仅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这是不够的而且我们要呢把它细致化，就是变成大家呢可操作这些方法非常的具体的告诉大家如果你有心脑血管疾病，那你要在这个冬季要格外的要小心谨慎。 对。 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你光提醒注意怎么注意啊，怎么去防范呢？这还是一句空口号所以我们讲了要实际一点 对，应该是方法要多一点 要有呢具有可操作性。 对。 是不是我应该注意什么，你把这几方面注意了那你就减少了这个疾病的发病率，是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心脑血管对我们的健康以及生命它的威胁是非常大它跟其他病不一样其他病就是个难受痛苦，是不是这样这一旦你要发生心脑血管疾病那个痛苦的程度那就很重了 最主要的是还是挺危险的。 危险。 是吧， 你发生脑梗了，一下脑出血了，怎么样，是吧，人就没了，抢救不及时或者过于严重了，人就没了。 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威胁到人的生命。 对。是有的人抢救过来最后怎么样，植物人了，是吧，这样现象很多所以到那时候你说再防，是吧，是那时候也得防，该防也得防，该治也得治，是吧但是呢最后的结果可是不一样了，是不是？ 还是那句话，没病的时候要防，有病的时候也要去防。 也要防。这个有些人还不清楚为此我们专门还写了一篇文章，是吧？ 对。 你有病防什么，像老百姓说的，我有病不就是一个治吗，是吧，不就吃药吗，打针输液手术，怎么还防什么，都得了病了还防什么，是不是？ 因为许多疾病它容易诱发这个并发症和并发病。 对了，是吧你比如说这时间心脑血管病这些患者，首先第一 你对这寒啊，这个冷，你必须得防范。 对， 这一点你必须得清楚。 嗯， 为什么我们说了，说你一着凉会怎么样？ 痉挛。 对，哎，什么叫痉挛呢？啊，老百姓叫抽筋儿，是吧？用文词呢，用古典的文词啊，我们说呢，寒则收引。啊，用现代的词儿来说呢，是热胀冷缩。我们都给大家说清楚了。哦，什么收缩啊？什么痉挛呢？你得搞清楚了，是吧？全身都痉挛，啊，都收缩。你说你皮肤不收缩吗？ 收缩呀。 你说肌肉不收缩吗？ 收缩呀。 血管不收缩吗？ 那也收缩。 都收缩。 嗯。 啊，这样呢就会影响你的什么呀？影响你的血循环呢。啊，首先第一，啊，那么血呢见寒呢，它流动就缓慢了。 对， 这个非常清楚，啊，这个我们用这个传统的中医词来说什么，血得温则行，得寒则凝，这我们就清楚了吗？啊，说你为什么要保温？啊，这第一点就说了，啊，寒则血凝，血液循环呢就慢了，是吧？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我们说这血管，刚姚老师说了，一遇冷，痉挛了，就是收缩呗。一收缩会怎么样？大家想一想，一收缩你的管道变窄了，啊，血管变窄了是什么呀？容积变，通道变窄了，啊，这一点收缩了吗？变窄了。容积啊变小了，变小了，压力呢 增大了， 就增强了。哦，血压怎么是我夏天的血压怎么就不高呢？怎么一天凉我就血压又，这怎么回事？很多人弄不清楚啊，这回弄清楚了，是吧？哎，血管的外周呢压力也增强。血管的外周是什么？血管外周不就我们的肌肉吗？是吧？它对这个血管因为收缩也进行了挤压。 对，因为这个全身的一收缩造成各方面的挤压， 是不是啊？是把我们这血管就变窄了，压力增高，血压高了。哎，有人说这泡脚不错，这怎么呢？我泡泡脚呢，哎，它还挺奇怪的，这我这血压怎么降下去了？是不是？有些人还问这个问题呢。哎，我们欢迎大家问这个问题，是不是？ 是的。 啊，泡脚它起什么作用啊？大家想一想，是吧？我们不刚说了吗？是吧？血得温则行，得寒则凝，是吧？通过你一泡脚，第一是促进血液循环，是吧？那不仅促进血液循环，还促进新陈代谢呢。 是的。 是吧？还有一个作用， 还能解这个痉挛。 解痉挛啊！你也提到刚才咱们提到的高血压，高血压是什么？高血压小动脉痉挛呢，是吧？我们通过泡脚怎么样？还起什么作用？起到一个扩张血管，那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扩张了，把血管扩张了，那血管一扩张以后会怎么样呢？是吧？那血管扩张了就容积增大了，是吧？压力怎么样？ 减小了。 嘿，压力 血流速度加快了。 加快了。啊，有人泡脚，呵，哎呀，觉着浑身特别舒服，是吧？从心里的舒服，为什么心里舒服？有很多人没有悟到这一点。说泡着脚怎么心里也感觉到身体感到舒服，咱大家都知道，哎呀，泡泡脚浑身舒服，为什么心脏，很多人泡完脚以后心里觉得特别舒服，为什么？所以我们就说了，看似咱们提供的这套方法非常的简单，但是里边深层次的内涵大家一定要把它悟到。为什么有一句话说什么呀？脚是人体第二心脏，这很多人就不理解啊，心在哪儿了，是吧？脚在哪儿了？离着八丈远，怎么脚是人体第二心脏呢？ 说明这个脚和心脏有着直接的联系。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怎么一扯扯心脑血管疾病，怎么又扯到泡脚，又说到脚上呢？是吧？这个脚告诉大家，是吧？你不管什么哪个系统的疾病，这个脚不能受凉。这说得清楚吧？ 清楚。 哎，引申到这儿了。啊，你一凉以后，是吧？你对你的病，不管哪个系统的疾病，啊，都没有好处，啊，只有害处。 嗯，就是说，你想预防各种疾病，首先把脚弄热了，不能让脚着凉。 你这一说就清楚了。哦，我明白了。啊，我有心脑血管疾病，那我就要认认真真的泡脚，那你就这档节目你就没白听。是不是？ 是的。 啊，你不管是有高血压也好，有高血脂也好，血粘度高也好，啊，还有是呢，是吧？这个冠心病也好，是吧？脑梗也好，是吧？我要坚持这泡脚，啊，我知道这个意义了，那就对了。不但要泡一次，是啊，我们还可以泡两次。 对，像天冷的时候 啊，你泡两次。 嗯， 为什么泡两次？血得温则行啊，是吧？我们昨天这个节目说了，许多病就是一个不通嘛。 对， 那你通过泡脚干什么呀？ 就是做通的工作。 哎，这话就说在点上了，你把问题指出来了，是吧？你还得呢提供相应的方法。 对， 啊，这个相应的方法还直接，你得对准了这个疾病的关键的这一环，就是实环嘛，中心这一点，它就是不通。我们通过泡脚干什么呀？就是促使它通。 对， 你这不就清楚了吗？啊，就什么病，啊，你得抓住一些呢核心的实质的问题，啊，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哎，我们关注它，它不通了，不通的程度又是不一样，部位又不一样，临床的症状表现轻重又不一样，是不是？ 是， 但是呢，它的性质，它的核心问题都是一样，就是不通。心血管堵了，就叫呢啊心梗，是不是？ 那脑血管堵了呢，就叫 脑 梗。 啊，这不就清楚了吗？是吧？如果在我们的腿上。静脉堵了，这静脉栓塞了， 嗯， 是不是？ 是的。 哎，这都清楚。哦，你就明白这一个就是不通，是不是？第一，首先我们让这个血活起来，是不是流通的更加通畅了？ 是的。 哎，对了，是不是通过你泡脚，是吧？血管的痉挛缓解了吧？ 缓解了。 扩张了吧？ 扩张了。 啊，一扩充以后，是不是这个血流的更通畅了？ 是的。 啊，这时候你的心脏就不累得慌了。 嗯，就感觉到心里怎么这么舒服呢？原来是这样啊。 哎，你一冷了之后，也有人说，哎呀，一冷了心里都揪揪着。 对。 对， 心发紧。 发紧。是吧？你看，都得到松了。发动机是不是得到松了？管道得到松了吧？ 对。 管道里的血液也是流畅了吧？ 嗯， 你说他这个心脏是不是缓解了？ 嗯，你说那心能不舒服吗？ 就是吧，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给解释清楚。实际上解释透了吗？没有，啊，没有解释透，啊，所以有些东西就得靠我们大家去悟，是吧？你想一想，啊，我们临床很多的，啊，这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药。其中有一类的药起到什么作用啊？就叫扩张血管剂，啊，去扩张这血管。那我们有这个通过泡脚这样的简单的方法，我们需要服药吗？ 就不需要了吗？ 哎，你 达到一样的目的。 对，如果呀有相同的，啊，哎，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能是不是？我们尽量应该用这自然的方法吧。 对，找这个简单的， 是不是？ 嗯， 它给人一种舒服。 是的。 是吧？给一种安全呢。 嗯。 是吧？没任何副作用，而且给你感受还不一样。 而且当时就能感受得到。 哎，来得快。 对。 来得自然。 嗯。 是不是？啊， 那你又明白这个道理啊，我这个扩张血管剂我就可以不吃了嘛。但是你必须得泡到位，是吧？你说泡不到位啊，我泡一泡是吧，我就能够代替这个这个药，那个我觉得你要这样理解就错了。 当然了，虽然是自然的方法，但是它要有一定的规范。 对，你得达标啊。 对， 是吧？人有的就达标的达得非常的好，是吧？慢慢把这药就可以停了，是吧？这是一个我们说的，是吧？它能够呢促进呢血液循环，能够呢解痉挛，啊，是吧？把血管扩张了，啊，那血压不就降了吗？啊，这个道理我们不用多说了，是吧？就说的深层次的呢，就是他为什么心脏通过你泡脚它减轻了，这个我们啊，到了冬天大家没什么事儿了，是吧？也很少出门了，这个你细心听，你细心去品味，是吧？当你末梢全身的血管不通畅的时候，你这心脏作为发动机啊往外排血的时候，是不是很费劲呢？费劲不费劲？是吧？ 是的。 你那通道啊不通畅啊，是吧？然后你这心脏心肌收缩的时候，你得多大的力气把药血射出去？ 嗯， 是不是？啊，通过你泡脚以后怎么样？它促使你的啊，我们刚说了血液循环呐，血管扩张，还促使什么？还促使你的静脉的血回流。啊，回流，啊，这样呢一回流，你给新鲜的血液呢就腾出地方来了，呵呵，是不是？心脏一收缩，这个阻力 减小了， 减小了， 嗯， 所以你就感觉到啊，哎，心里不那么累的，不那么紧了，呵呵，是不是？ 心脏迸发出的这个血一下子就打到末梢了， 很省力啊， 嗯， 是吧？很省力，是吧？所以当我们心脏不好的时候。是吧？不要老盯着心脏，是吧？同时还要盯着与心脏相关的一些生理，就是它的左邻右舍，哎， 对， 它这个是吧？这与它是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组织和器官，是吧？所以这个脚为什么提是第二心脏？ 嗯， 很多人不理解，是吧？结合今天我们也把它展开了说一说，是吧？这就清楚了，也比如说我们再说一个比较大家啊更好理解的什么呢，我们的心脏很多人是吧换了以后呢没有很好的得到控制，继续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在讲四大系统谈过这个呼吸系统吧， 谈过 呼吸系统，最后怎么人得了什么呢，得了肺气肿了，又得了肺心病了， 嗯， 肺心病最后又转成心衰了，是不是这样？ 是的。 当心衰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呀？啊，脚肿，浑身肿。 脚肿， 浑身肿了吧？ 嗯。 啊，嘴唇青紫的吧？ 是的， 是这样的。啊，这时候已经就离终点站就非常非常近了，是吧？就离那个大烟囱距离啊越来越短了，那时候就非常可怕了，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是吧冒烟了。哎，那就采取了紧急抢救，啊，有紧急抢救那功夫，我们平时啊，出现肺气肿啊，是吧？这一阶段我们怎么不让它发展成肺心病，是吧？一旦有了肺心病，我们怎么去踩这个刹车，不让它发展成心衰，啊？这个我们作为患者来说，这一步一步的一个历程啊，一个一个的台阶，我们必须得清晰。是吧？当你明白走到大烟囱跟前儿，你才明白，那可就完了，是不是？所以这些情况啊，是吧？我们就说的病是一天天的形成和加重，这个不通，啊，是逐步的， 是一点一点积累， 哎，是逐渐的， 嗯， 啊，哎，只是程度不一样， 对，就说明它不是一下子堵了， 哎，你看，咱把这个道理啊跟大家细说。是吧？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个，哦，这个心脑血管啊，防微杜渐，应该从每一顿饭，是吧？每一天， 每一时每一刻都应该去防。 啊，所以这个房子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吧？那有些时候啊，在抢救患者的时候，家属就问了，啊，哎，我们的病人的情况怎么样啊？心衰情况渐缓吗？稳定吗？实际上呢，这些情况你自己家属，你又懂得，今天听完这知识，你自己就知道。咱们知道，当你看到你的患者，是吧？他的脚从肿到消肿，那还用问吗？是不是？ 那就说明症状已经减轻了。 脚是人体第二心脏啊，是吧？他已经消下去了，你还问大夫啊？哎，是不是？ 他继续肿，越来越严重， 那 你就 知道 了。嗯， 那你就知道了，是不是？那肯定，你想让大夫说个好，那问题他不好，他能跟你说好吗？ 那心衰的程度就重了。 对了，啊，所以说你看看啊，我们就说这个心衰之后脚变肿，当你见好是脚消，是不是直接和我们的心脏密切不密切啊？ 密切呀。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是吧？你怎么什么病你都谈到这个泡脚啊，泡脚，是吧？哎，你还把泡脚是？脚是人体第二心脏，是吧？哎，他不理解，是吧？你这样呢，你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哎，是吧？说的有道理，不是牵强附会啊，是吧？我们不是推销这个泡脚，泡脚我们能得什么钱啊？是吧？泡完脚你舒服啊，你的症状减轻啊，是吧？但是有些人就不理解，是吧？有人呢一听挺理解的，泡两天没能坚持。是吧？这也不行，必须得坚持，是吧？我们受伤的，啊，这个心脏，你必须把周围与它相通的这个关系环境给它创造一个良好的康复的氛围，啊，就像我们说那个风心病，逢人有心脏病啊，我们不讲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吗？啊，这个我们更应该提，哎，是不是，姚老师？ 是的。 风心病啊，叫风湿性心脏病啊。 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风心病就是比较严重。 你看， 嗯， 是吧？你在这些病当中，啊，与这个寒冷，是吧？更密切的这些疾病，你这个系统的疾病还不一样呢。 是的。 是不是？哎，都有影响，影响的程度不一样。 嗯、 特别是风心病，叫风湿性心脏病，它最后。是吧？又不说谈到风湿，一谈风湿，人们想了什么？啊，关节，是不是？其实呢，这个风湿侵入人体是无处不到，有的在皮，有的在肉，有的在筋，有的在骨。 严重的还侵蚀到咱们的心脏。 你看看，就说一句话吧，无处不到，啊，所以这个防这寒，啊，它是什么呢？风湿直接。侵袭了心脏，造成我们的什么叫风心病啊？造成我们心脏的瓣膜出现故障了，什么故障了？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门关不严了啊！关不严就射出来血呢，它就不足了，它又反流啊，那怎么办呢？它满足不了我们身体啊对血氧的需求，那怎么办？那你就得加快生产呢。是吧？你生产力不高啊，是吧？人家心脏好的，是吧？这个心脏瓣膜一关，哗，这个血，是吧？射出去了。你这个呢，是吧？一关，还留了10%、20%，是不是？嗯，你跳一下，你收缩一下，是吧？你就有减少产量了。所以呢，你就，满足不了身体，对血氧的这个需求。所以呢，他就得加快心跳，啊，所以很多人感觉呀，心慌心跳，为什么？是不是？他正忙活着生产了，他加班了，那加班偶尔加班行啊，是吧？天天加班，是吧？月月加班，年年加班，你说这人受得了吗？人受不了，心脏受得了吗？也受不了，这道理一说就清楚了。所以风心病在这时候更需要防寒，更需要保暖。是不是这样？ 对， 哎，那言外之意，更得需要泡脚。 是的， 我们成为兜售泡脚的专业户了啊！哎，这你就清楚了。今天咱就说到这儿啊，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草原那草原那我可爱的家乡，马背要马背要生命的摇篮，你用深切的乳汁把我哺育，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